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这一首《暧昧》，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翻唱歌哦，翻唱自黄莺莺的《晴雪》，而这首歌呢，王菲呢是把它唱到了比原唱更有知名度，更何况呢，粤语呢并不是全国通行的语言哦，所以王菲的改编能力呢还是非常强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成功的改编歌，收录在齐秦99年的《世纪情歌之谜》专辑当中，改编著名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尤其是前奏的钢琴部分，弹起来呢出神入化，同时呢也充满了灵气，在前奏的部分呢就已经把人拽入到了歌曲的意境当中。 因为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无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来自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很有感觉。那之前我们听了王菲的《暧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听杨丞琳的《暧昧》。虽然两个歌呢歌名一样，但是曲调和歌词呢没有一点关系。这首《暧昧》呢，也是杨丞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只能陪你到这里，已经有些是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我心依旧。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芮版本的《再回首》，可能你更熟悉的是姜育恒的版本啊、哦。但其实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苏芮，而且呢，最早还是粤语版，粤语版的名字叫做《凭着爱》。是香港一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而且当年呢，苏芮凭借这首歌曲呢，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主题曲的殊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巫启贤的《思念谁》。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翻唱歌，当年的原唱是井冈山，最早是收录在《校园民谣一》当中，而且原来的歌名是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以前的思念谁唱法呢，和井冈山的唱法，井冈山的原唱呢有一些差别。而继续接下来留声地带要请你听到的歌，是来自许茹芸的这一首不爱我放了我。这首歌的创作方面呢，是来自才女陈小娟。而这个歌呢，当年有人猜测陈小娟呢是为许茹芸当时的情变情路的坎坷特意创作了这首歌曲，但事实上陈小娟自己表示呢，这首歌本来是为齐秦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齐秦没有唱上这首歌曲，而相反成为了许茹芸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不爱我放了我。 我是这样讲着忍着哭着等着，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5%，赠送喷漆一块，百元加油卡一张，上门代理赔服务，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 热线电话400-070-8889，同步微信1399-1137-1295。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宇的《一言难尽》，这也是张宇继用心良苦走红之后又一首非常红的歌曲。接下来的《月亮惹的祸》《雨一直下》呢，则把它推向了流行音乐的高峰。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一个翻唱歌， 珍妮的《春去春又回》，这也是同名台湾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曲，原唱是陈淑桦。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万爱千情，一直等到梦醒，想起最初你的真心，才知道要珍惜。爱人如何说拥有却是短暂，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人生际遇各有起落， 是来自珍妮翻唱陈淑桦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春去春又回》。珍妮呢，确实是功力老道，把这首歌呢唱出了歌曲当中所需要的那一种意境。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吻别》专辑当中的极少数的原创歌之一《情网》。这首歌的作曲方面是伍思凯。伍思凯呢，开始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这首歌曲，歌神把它唱红了之后呢，伍思凯自己也曾经重新演绎过。可惜知名度呢并没有张学友那么高。下面我们还是来听听当年张学友首唱版的《情网》。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这是刘文正众多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且呢，后来呢，费翔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而继续，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我来自北京》，因为这个歌呢，跟《我来自北京》的曲调呢是一样的，不同的填词，叫做《怪盗亚森罗平》，这是来自伊能静的一首歌曲。比较一下黎明的《我来自北京》，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味道。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当你在午夜时刻来临，月光也不如你身影，请你所有的眼光围绕着你，即使天上星也失去，请你第一次参加舞会的我，对你抱着憧憬，所有人们谈论着你，你却走向了我，一切变得戏剧，你已窃取了 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 现在是